表了厚重的历史中国。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？ 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够暖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 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是惊蛰的节气，天气以晴为主，扩散条件较好，地面风力也不大，适宜人们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，只是昼夜温差较大，早晚较凉，请注意防寒保暖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白天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2级左右转3-4级，最高气温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-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刘伯温给张玉灌进一种药去，什么药啊？哑药。你天大的英雄喝了这种药，满肚子话说不出来。哎呀，张玉心里说话，刘伯温呢，你损套了你呀、啊。你等着，我要把你抓住，把你生吃活嚼的也不解恨。张玉瞅着襄阳王脑筋蹦起多高来，干嘎巴嘴儿说不出来。襄阳王怎么知道他吃哑药了？连问了3遍，张玉不说话，最后把脑袋低下来。铁木儿就当着真事儿了，哈哈。好啊，张玉啊，本王岂能饶你？来人，把城门打开，让刘先生进城。刘伯温赶紧摆手，不，王家千岁且慢，可不能放我进去。为什么？朱元璋这一造反，人心惶惶，什么样的人都有。你说把城门一开，我往里头一进，倘若坏人跟着进去，将来受了埋怨，我可吃罪不起呀、啊！王爷还是谨慎为妙。嘿，襄阳王一听，那刘伯温这人多好啊，想得多周到。那么先生，以你之见怎么办呢？以我的主意，这么办：张玉这个人太缺德了，哎。他就光想他投降，就不想到他还有老小啊。既然张玉是反叛，理应护灭九族。王家千岁，把他的家属绑在城楼一杀不就得了？对。襄阳王越听越有理，扭向回头吩咐一声：“中军官何在？”这中军官也是汉人，姓梁，叫梁云，外号人称飞毛腿。这梁云呢，跟张玉的关系挺好，两个人还是磕头的把兄弟。方才这些事儿，梁云全看见了，也听清楚了，心中暗自着急呀、啊，埋怨大哥张玉，你怎么做事管前不顾后、啊、你说你投降了，你事先倒打个招呼，一家老小怎么办？哎呀，这是引来无穷的大祸呀、啊！ 襄阳王旨意这一下，他也害了怕了，赶紧过来施礼，参见王驾。梁云，我命你领兵500，赶紧把张玉全家老小抄拿到城楼。遵命。梁云不敢怠慢，分他为辽战群，顺着马道下了城，点兵500，赶奔张玉府。张玉家都什么人呢？他有个老娘，另外有媳妇，还有两个儿子，是一对双生，一个叫张奎，一个叫张茂，连亲属一共是19口人，再加上仆人仆妇婆子老妈，就不下70余人呢。等梁云领兵带队到了，吩咐一声，军队把大门护好。梁云一想啊，我得事先给我老伯母送个信儿啊。事关就有私，事私就有弊，能跑出一个算一个，也尽我们弟兄之情了。梁云想到这，顺台阶上了，夸夸夸叩打门环。当兵的喊开门开门开门，里边有管事的把门开开了，刚一探头让军兵过来，马肩头龙二背就给捆上了。这管事的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哎呀，我犯什么法了？梁云说，你别害怕啊，别伤他啊，你们听我的信儿。梁云谁也没带，迈步是赶奔内宅。抬进内院，就被内当差的发现了。哎，这不中军官梁的老爷吗？是我。我蒙娘在何处？啊，老夫人正在内宅，我见他老人家有事儿。梁云因为经常常来串门，哎，往哪儿走他心里都有数。一直来到内宅之中，见着张玉的母亲，拜倒在地：“娘啊，大事不好了！”把张玉的母亲吓了一跳。梁云吗？是我。孩儿啊，出什么事儿了？难道说你哥哥他死在反叛朱元璋的手中？哎呀，娘啊，真要那么的就好了。你听我说啊，我哥哥他投降了朱元璋了啊。你怎知道投降？哎呀，蒙娘啊，这事儿糟透了。我哥哥这不领兵带队赶奔渔桥镇抓这些反叛吗？全军覆没，让人家抓了俘虏了。不知道怎么弄的，他保了朱元璋倒戈投降。那块出了一个牛鼻子老道叫刘伯温，表面上是朱元璋的军师，哪知道这个牛鼻子吃里扒外，暗中向着元朝，也不知用什么办法把张大哥抓住了，现在用草车又给送回来，就在城楼之下。襄阳王火旺上撞，这才命令我抄拿您的全家。娘啊，您看怎么办？要能跑您快跑吧。张玉的娘听到这儿，不但不害怕，反倒镇定下来了。梁云呐，谢谢你的关照，我哪儿都不去了。娘啊，这要落到襄阳王的手中，你们一家可就活不了了。我知道，哎，人生有处，死有地呀。既然张玉投降了朱元璋，我看也未尝不对。这个孩子做得对，虽然我是一女流之辈，我也知道一些，这元人不会久长啊。哎，谁让我是他娘呢？ 哀悼我也无所埋怨。梁云，你不要抗旨，赶紧把我一家人绑赴敌楼，乐意杀就杀，乐意剐就剐吧。老夫人说到这儿，命人把儿媳妇找来了。时间不大，张玉的妻子领着俩孩子张奎、张茂娘儿仨来了，一看屋里这意思，就知道出了意外了。夫人颜色更变，赶紧给婆母娘施礼。娘，有事儿吗？媳妇，哎，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呀、啊。你丈夫也已保了朱元璋，不管咱们娘们了。如今襄阳王有旨，命梁云来捉拿咱们全家。我看你也没什么可埋怨的。来来来，赶紧叫官人把你绑上，咱们赶奔敌楼一块去死吧。哎呦，张玉的妻子一听，吓得浑身立抖，咬心哭，又哭不出来。一看婆母娘倒非常镇定，又一想，死就死吧。那么丈夫贪了这个事儿有什么办法呢？赶紧磕了个头，母亲您看着办，怎么好都行。好，梁云呐、啊，我们一家人都在这儿，就把我们绑上吧。梁云急得直跺脚，娘啊，要那么就不用绑了，你又跑不了，您委屈委屈，我准备一辆车把你们送到敌楼。来人了，套车。外头把车套上了。这就因为跟张玉是磕头的把兄弟，多方面有关照，一不捆二不绑，也没有人围下。老夫人稳稳当当领着两个孙子，带着自个儿的儿媳妇迈步到了府门，都上了车了。这时候仆人、仆妇、婆子、老妈分别的都压在车后，这些人一个个面如死灰呀、啊、为什么呢？都知道好不了，主人要好了都跟着借光，主人要倒霉都跟着挨刀。您说那制度合理不合理？谁又不敢说别的？官兵在左右压护着，顺着这条道赶奔东城。梁云一边走这边就想，难道我就想不出其他的招来？你说让这一家子都死了，我怎么对得起我大哥张玉呢？他正想着，哎，抬头正好看着一座府门，一块金匾上的仨字儿，将军府。他机灵就一动，将军府有谁？有襄阳的左右两位将军，一个叫华云龙，一个叫华云虎，也是张玉磕头的把兄弟。他素知这华氏弟兄对襄阳王铁木儿十分不满意，自从认了将军之后，没有一件事他们俩出力报效的，就在将军府一待养尊处优，没事呢到张玉的府里喝喝茶，弟兄们做一次长谈。梁云一合计，如果华氏弟兄能帮忙，想出一个好主意不更好吗？他告诉军队缓缓前进，我随后就到啊！一拨马，他进了将军府了。书说简短，见着华云龙、华云虎，把这事儿就讲了一遍。这哥俩一听，啪，手里茶杯就摔了。什么？我大哥张玉投降朱元璋了？对，早就该投降。他不投降，我们也投降。袁达子是什么东西？ 哎，特别是这个襄阳王铁木儿，我们早就想杀他，恨没有机会。既然机会来了，反了。梁云一听，哎呦，二位别吵吵，别吵吵。那你们说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咱怎么办？咱要念一个头磕到地下了。哎，咱们可都是皇帝的子孙，对不对？梁大哥，你也有家，又有业，也有老，也有小。你想想你的后路，帮着元人干坏事，有什么好结果？您呢，干脆就押着人赶奔敌楼，看襄阳王铁木儿打算干什么。他要不杀还则罢了，要杀，你拉出宝剑，先把襄阳王的脑袋给剥了下来。我们哥俩现在就准备，光府里的府丁也有300来人，我们在城里点起火就反了，干脆开城门迎接朱元璋，把咱张大哥一家救了，另保明主就得了。梁云一听，把大腿一拍，对，我是100个赞成。其实梁云也早有这种想法，只是在元人的高压之下不敢暴露。今天这哥俩一说，正中下怀，嘿嘿嘿，妥了。梁云把大腿一拍，对，一言为定，咱就这么办。我上东关杀襄阳王铁木儿，你们哥俩马上带领家丁开棺落锁，千万可别把事弄错了，有一招之错，咱们三家子都活不了。对了，就这么办。梁云赶紧上马，追赶部队不提，单表华云龙、华云虎这两人到院里头，纷纷成集合。时间不大，好几百人全集合了，大家列好队伍，点起灯球火把，就见华云龙、华云虎站在台阶上，当众宣布，大致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保了西吴先王朱元璋了，要跟着我们造反的表示欢迎，害怕的也不勉强。问大家怎么样？有的胆大，有的胆小啊。胆大的乐得直蹦高，拥护杨凯怎么办？胆小的也不敢说别的，赶紧把头低下。华云龙、华云虎一看差不多，多数人都乐意。既然如此，各拿刀枪，准备引火之物，跟我往外杀。一声发喊，跟一声炸雷一样，就杀出将军府，赶奔东城楼。华云龙是胯下马，掌中3尖大砍刀。华云虎掌中是一条丈八蛇矛点钢枪。这两个人都20多岁，血气方刚啊。率领着300来人跟猛虎一样，是直扑到东关城底下。等到了城门洞这儿，被守门的军兵发现了。哪一部分的？谁？有的认识呀，这不是左右二位将军吗？你是我？哎呀，脑袋给剥了掉了。再看两个人各拿刀枪，气球咔嚓，气球咔嚓，这路杀，互有伤亡。咱们单表襄阳王铁木儿，本来他命令中军官梁云去抓张玉的老小，梁云不是把人都带来了吗？就交给襄阳王。铁木儿一看，心里这个恨，命令把张玉的老娘、媳妇、孩子，全家老少一个个在垛口这儿把脑袋都探出去。铁木儿用手点指着张玉，张玉啊，你来看，这是你投降的下场。 我让你一家人全都做断头之鬼。张玉抬头一看，母亲白发苍苍，两个孩子年幼无知啊，心如刀绞一般，但是有一肚子话说不出来，急的是干晃头跺脚掉眼泪。襄阳王吩咐一声，来人，马上给我开刀。这个刀字也说出来了。中军官梁云把宝剑也拽出来，答应一声，遵旨，召剑吧。白宝剑奔襄阳王就砍。这襄阳王再厉害，没有思想准备，被梁云这一宝剑咔嚓把人头砍下。两旁边的总兵副将一看，耶，心说梁云这怎么了，你疯了，让你杀张玉一家子，你怎么把王爷给杀了？有的脑筋快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到了现在，梁云把眼睛都瞪破了，摆起宝剑，七巧咔嚓，七巧咔嚓，眨眼之间就砍翻了十几个人。元人这阵清醒过来，知道梁云也叛变了，这还了得，一呼而上把梁云给包围。正在这时候，城门洞也乱了，花云龙花云虎开关落锁，把城给打开了。援兵是城上城下一阵大乱，可了不得了，出了反叛喽！日头还没等出来，整个东关被华氏弟兄占领，梁云把张玉一家子也救了，在城楼上把宝剑一挥，各位往里杀吧，我们现场把那刘伯温给我抓住，把他剁了。他们还不知道刘伯温是哪头的呢。这阵胡德海领着500便衣队大吼一声，就杀进襄阳城。与此同时，赛展雄的于金彪、大汉花云花之会两支军队也杀进襄阳。援兵一看大势已去，恨爹娘少生两条腿，有的撒丫子跑了，有的倒戈投降。到了中午，战争结束，整个襄阳被义军占领，刘伯温占领了王宫，先出榜安民，告诉老百姓不要害怕，各安生业。另一方面派人飞马报捷迎接西吴贤王。在掌灯左右的时间，朱元璋领兵也到了。西吴王骑到马上这个乐呀，刘伯温真行啊，真是料事如神。等朱元璋到了王宫，刘伯温把他接进去，殿中虎梅四祖给每一个人这才记功。朱元璋乐了，问刘伯温下一步怎么办呢？刘伯温说得清楚，主要我们少一个元帅，必须让张玉投降，开了个药方给张玉灌下去，让他仍然会说话了。另外呢，知道张玉这个人不会轻易投降，先动员他母亲。这老太太脑筋挺新，西吴王朱元璋跟他一说，老太太通了，愿意投降。如果张玉不降，当娘的不答应。最后把张玉带上来，老太太当面训子，把个张玉说的面红耳赤，连连承罪，娘啊，既然你乐意，而我没有什么话说。张玉见朱元璋前来请罪，朱元璋高兴，